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虽然没能看成傀儡戏，但是端木翠的心情实在是出奇的好。他窝在椅子里，椅子的两只脚离了地，前一下后一下的晃荡，手里捏了根筷子，在另一只手掌的掌心里拍来拍去。再然后他突然一瞪眼，一筷子抽在桌上。 哎，都给我站好。 于是桌边上一溜排站着三只碗，通通一个机灵，双手抱头，站得笔挺笔挺。 小青花啊，不错嘛。啊，我才走了多久啊，就另辟山头自立门户了。 主子，我冤枉啊。 小青花激动的唾沫星子四溅。 我跟他们萍水相逢，都不怎么熟啊。 老大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 一旁抱头的小易愤慨了。 你不是我们的帮主吗？ 哟，帮主啊，这么大架子，可见我这个门主你是不放在眼里喽。 没有，一直放在心里。 小青花一激动，抱头的手就放下来了。端木翠眼睛一瞪，起手又是一筷子。 站好。 小青花吓得一个机灵，赶紧站好。 你们两个。 端木翠笑眯眯地看着大印和小易。都是哪来的？ 回神仙娘娘的话。 小易，也就是方才的被害妄想症患者，赶紧摆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架势。 我和大印哥都是宫里来的。 哦，大地方。那跟小青花是怎么认识的？ 我们帮主。 小易一时还改不了对小青花的尊称。小青花大怒， 谁是你们帮主？我跟你们又不熟。 帮主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 还是大印稳重些。 你不是还说只要跟着你就有肉吃吗？你还说要带着我们投奔白恩公。 小青花吓得脸色都白了。 诽谤，你这是彻头彻尾的诽谤。 投奔白恩公。 端木翠每说一个字就停顿那么一下下，她每停顿那么一下下，小青花就哆嗦那么一下下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说。 果然端木翠怒了。 神仙娘娘，我来说。 小易对小青花关键时刻抛弃帮众的做法非常不满，奋起揭发小青花。于是从某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邂逅小青花开始说起，重点渲染小青花对白恩公的仰慕，以及小青花是如何绞尽脑汁要接近白恩公，然后小青花又如何在一个晚上纵了火，如何写了诗。 哦，皇宫那把火是你放的？ 想起收服楚服那个晚上皇城莫名其妙出现的另一把火，端木翠恍然大悟。 可不是，小青子还说这是一石二鸟之计。 对于小易的彻底叛变，小青花差点气晕过去。刚才还青帮主呢，转眼就小青子了，这掉价也掉得忒狠了。 一石二鸟？怎么个一石二鸟啊？ 小青子说，一来可以找到白恩公，二来可以把事情交给开封府，那个展昭又要吃苦头了。 哼，这关展昭什么事儿？ 端木翠皱眉，同时招呼大印和小易坐下，然后瞪一眼小青花。 站好。 于是大印和小易你一言我一语，争先恐后的揭发小青花对开封府四品带刀护卫展昭的怨愤之情。由于句句属实，小青花只能耷拉着脑袋无话可说。 今儿下午 我们才听到消息，听说白安宫已经被展昭拿回了开封府，小青子就带我们往开封府来。大白天不好露面，只好趁夜赶路，但是我们走得慢，天快亮才到夜市那头，想不到竟然遇到了神仙娘娘。 至此，整件事情端木翠总算是明白过来了。这些日子展昭的忙得很，难不成就是在忙小青花造出的这件案子？端木翠若有所思，展昭经手的案子只要不是事涉怪力乱神，端木翠一般不会过问，除非展昭主动提及。所以这么些天他只知道展昭忙得很，但究竟忙什么案子展昭不说，他也没过问。端木翠神色一沉， 小青花你长本事了啊，真的要追随那个什么白恩公，你不会自己去找吗？干嘛要在皇帝的御书房留书陷害人家？万一皇帝是个昏君呢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那什么白恩公头给砍了，你岂不是害了人家？ 小青花不吭声了，大印和小艺也不作声了。 啊，君子成人真美，你那么想追随白恩公，他又在开封府，那你去找他好了，我也不留你。 端木翠托起小青花就往外走，到了门口把他放在门槛外头。小青花手足无措，仰起头来眼巴巴地看着端木翠。端木翠也不看他，砰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了。回到桌边坐下，大印和小艺吓得面面相觑。 你们两个想留就留下，不想留可以走，只一条，不要随便现了本形吓人，明白了吗？ 端木翠的脸色不好看，两只碗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后齐齐看向关着的门。大印鼓足勇气为小青花求情。 其实神仙娘娘，青帮主他也挺惦记你的。 端木翠嗯了一声，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。 其实青帮主他也挺好的。 刚才揭发了小青花那么多，小艺也有点过意不去了。 他对神仙娘娘你从来都没有半句不是的话，青帮主说了是以为神仙娘娘被妖怪害死了，这才要找那个什么白恩公的。 端木翠又嗯了一声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起身到门边把门扇打开。小青花正可怜兮兮地扒着门槛翘首以待，见到大门终于打开，又是激动又是伤心，哇啦哇啦的泪飞顿作倾盆雨。 主子，我不是要追随白恩公啊，白恩公虽然对我恩同在造，但是我对他的感情没有我对主子的感情来得深啊。当时我是以为主子你死了，才命中暗投，别帮啊啊！我要是知道主子你不死，我绝对会受劫的啊啊啊！ 他哭得伤心，端木翠也让他哭得鼻子酸酸的，一时心软，伸手托他在掌中软语安慰。 好了好了，我知道，这也怪不得你，别哭了。 小青花受宠若惊，他哪里经受过这样的温柔对待，一时情感翻滚如潮，恨不得以死明志。 主子，我当时是想跟你一起去的，我当时想把我自己烧死的，想不到没烧死我自己，反而把草庐给烧了。后来我又想跳城墙，被白恩公给救了。 端木翠半晌没动静， 小青花还想抒发一下久别重逢的欢悦之情，端木翠阴恻恻地来了一句：我的草炉是你烧的。掩面，镜头拉远，咱不忍再看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袭风霜，傲一山巍。